匆忙答应了爱慕自己的木讷呆板的细菌学家沃尔特，并跟随他一起来到遥远的中国上海。然而婚后的生活由于性格的不合步履维艰，沃尔特潜心研究自己的领域，言谈甚少。但凯蒂认为，人如果只有在必要时才讲话，就丧失语言能力了。凯蒂难以忍受寂寞，爱上了风趣幽默、极具魅力的外交官查理·汤森。沃尔特发现了妻子的不忠后，心灰意冷，开始了可怕的报复计划，将妻子带到霍乱灾区梅坦府。在那里，凯蒂和沃尔特第一次走进了对方的内心世界。 影片改编自毛姆的同名小说《面纱》，但改动比较大。首先，缺少了小说中的神秘主义和对道的探寻，完全改编成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这弥补了小说的遗憾，也让电影更加好理解。诸如小说中凯蒂从窗外眺望河对岸的寺庙，觉得它笼罩着神圣的光芒，内心泛起微妙的感觉，这样的桥段内心的波澜是无法用电影这种视觉艺术表现出来的。而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更加关注人物内心微妙的情愫变化，能够感受到凯蒂与沃尔特的感情的渐进和迸发。面纱一词的意义也从原文中的现实生活与神圣宗教之间的鸿沟变成了夫妇之间的隔膜。同时电影也少了毛姆一贯的对女性的贬低与讽刺态度。纽约时报就评论说，把毛姆教育女性的原著小说改编成了一个精致的浪漫故事。 Terk etmesin, mutlu son olmasın, mutlu sonsuz olsun. Duvarlarım örtsün bizi, hasret üşütmesin. Ah ölüm yalan, ayrılık aman. 另外，片中加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电影取景于广西昭平县的黄窑古镇，依山傍水，景色秀美，很有中国山水画的感觉。中国演员黄秋生和夏雨的加入，增加了原著中两个配角的戏份，说明了殖民时期的国人对在华外国人的态度。黄秋生饰演的余上校是一个威严刻板的人，他十分爱国，在与沃尔特交往的过程中，脸上始终带有严肃坚毅的表情，并且对殖民主义的暴行嫉恶如仇。但同时他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沃尔特对于治疗霍乱的真心诚意，便在他的一系列措施难以推行的情况下尽力帮助，成为沃尔特得力的助手，不因偏见而丧失理智。模特吕燕 在片中饰演一个满族女子，更让电影充满古色古香。影片刻画了20世纪的动荡生活，这使故事发生的背景更具有真实感。影片的魅力不仅源于两位主人公的故事，还与古老文明的动荡背景密不可分，也表现了在困难重重下一个国际医生的无私与奉献精神。这也是在这段经历中凯蒂爱上沃尔特的重要原因之一。深入探寻二人的内心世界。首先，凯蒂跟随沃尔特来到梅坦府之后，揭开了这样一种面纱，消除了对霍乱肆虐地区的刻板效应，更多感受到的是那样的状态下仍然生生不息的爱，是一个满族女子对一个白人不顾一切的爱，是沃尔特对于病人与妻儿的无私的爱，一切都让他觉得自己所处的英国上流社会是多么的浅薄。于是他自己也到修道院去帮忙，使自己显得不那么一无是处。凯蒂看到沃尔特对病情肆虐的灾区的无私精神与献身勇气，发现他与小孩子在一起时的纯真，还发现他在细菌、水力等方面的天赋，便深深地倾心于他，并忘记了汤森的花言巧语。而沃尔特隐忍的性格让他独自承受太多，妻子的不忠使他恼羞成怒，并且无法原谅自己投入的爱，所以才会赌气带他来这样危险的地方的极端报复行为，才会故意为了让他难受选择不好走的路路，才会有两个人都不愿意妥协吃下有患病危险的蔬菜沙拉。可沃尔特终究是深爱着凯蒂的，当他路过修道院听到凯蒂为儿童们弹琴时的驻足聆听，让他发现深深的恨意是来自无私的爱。 两位演员的演技自然是一如既往的优秀，是成整部电影的最精彩部分。娜奥米·沃茨饰演的凯蒂完全符合原著中的人物形象，一出场就可以说是相当的美艳。而爱德华·诺顿饰演的沃尔特形象与《搏击俱乐部》、《鸟人》等电影中的角色大相径庭，更说明其演技高超，而自身的文弱忧郁气质又符合人物的设定，令人着迷，真是难怪凯蒂会爱上这样的沃尔特。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音乐不老歌，我是主播乌凹。 我是主播东一。 夜晚北京的很多地方依旧灯火通明，白天工作的人可能已经睡去，夜晚的工作者起身出发。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又有几人是属于这里？ 这些人为何而来？在年轻人里，梦想应该是占比重很大一部分的。很多人一毕业就加入北漂一族，不甘平庸，想要在这中国的首都混出点名堂，或者立住脚跟，不辞辛劳地来到北京，一头扎到拥挤的地铁、堵塞的五环里，成为上班族的一员。他们其中有的人也许放弃了家里良好的机会来到北京拼搏，也许凭着一腔热血赌个未来，但他们都远离故乡，在巨大的水泥森林里寻找着生存空间。值得吗？这是我以前心中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在之前的我看来，这样做很傻，背负那么多来到这里渴求着虚无缥缈的未来，放弃安逸，选择一个艰难的路，路上只有你一人，无助且寂寞，算独自飘零的剑客。在这里能让你感到温暖的，可能只有温度不高的暖气和手里的泡面罢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都是想活得漂亮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的漂亮不同，这仿佛就是每个人的信仰，是人活着的支柱，当支柱没了，人也就完了。那是无数年后坐在摇椅里能和儿孙讲述的故事，是让你觉得承受再多磨难也值得的事物，是每每午夜梦回你都不会后悔的经历。每个为了梦想付出的人都了不起，可绝大多数故事的最后，人们最终都会魂归梦里，这也是作为人的执念吧。 我们来到北京求学的大学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梦想、知识、见识，怀揣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或许不同的目标来到这里。城市好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吞噬着你的单纯、脆弱，所有不利于你在社会生活的品质和所有孩子才有的特质。只有强大的人才可以躲过这只怪兽，可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强大。离开家的时候听爸妈念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边和家里不一样，自己一个人要注意照顾好自己。那时还想着我都长大了，换个地方上学而已，不懂父母的担忧和前路凶险。当时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对我而言也只是一句古诗。可现在偶尔也会和南方的同学一起抱怨某个菜的味道不合口， 也会小心翼翼，出门一定要看好地铁路线，不然真的会迷路。一个人去图书馆，偶尔也会中二的觉得想独自出征。不止一次听身边毕业的师兄师姐说，大学就是个整容所，整的不是肉体的面貌，还有精神面貌。人总是不断成熟的嘛，哪有不变的人？这明明没什么的事儿，我却很难过。曾经的好朋友会变得很难说上话，卧室里躺了很久的玩具想去玩玩，又很难提起兴致。重庆森林里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会过期，连保鲜袋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会过期。悲天悯人的特质会让我很容易难过。远离故乡的我们在不断的改变，是一件好难过的事情啊。 I couldn't make the colors match today, and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say, except I tried and they can't say I didn't. I don't like the stuff they're feeding me, they don't like the things I see, but I don't think I need to be forgiven. Well, I am crying inside, though they drag me by a wire through the storm. 远的不只是物理距离，还有心理距离。回乡往往在清醒与热闹中夹杂着隔阂、陌生与无奈，但纵然如此，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依然清楚，故乡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羁绊。很多在外工作的人现在回到故乡，和邻里亲戚得互相适应很久，大城市生活久了的人身上会有不一样的烟火气，人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小城市的人鼻子都很敏感，味道不一样一闻就知道。而那些异乡归来的人，感觉就像一只与别人打鸣不一样的鸡，和大家唱不到一块去。这是一个故乡沦落的时代，即使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也没几个人真回得去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了。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似乎又尤为如此。那些田野、草木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早已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生命。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正在凋零，正在变得空荡荡。这就是故乡，我们走不出也回不去。与上述故乡含义有所不同的是，对于故乡，黑塞说的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让我感觉真正的故乡是可以安放灵魂之地，是一种气息，并不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远行之人即将故乡装于胸口，这无法触碰的故乡，甚至比真实的故乡还要真实，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血肉里，在你的心里固执的存在，是一棵树，是一条河，是一道菜，是你自己。 当我 微风，松花草清香，正是我想你的季节。远方的家是否无恙，江水日夜流淌。当风筝已满天飞雪，曾是你望眼欲穿，往日时光匆匆流水，带你奔向何方。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 说像这地方一样荒凉，简直就如同基督自身不为人注意。我不禁想象，早晚你也会离开。如果你已经离开或正打算离开都没关系，这整个小镇的确看起来像希望倦怠甚至萎靡后的样子，但延迟的希望也还是希望。我爱这座镇，我有时觉得在这里入土为安是这爱恋的最后疯狂体现。我也将随时间焚化，直至变作伟大的最终炙热。生命尽头的光，如是说。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情感部落格音乐不老歌，我是主播东一， 我是主播乌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Maple and Syrup Quake Skirt and the Sun Kangaroos and KoalasWall Street and the Statue of Liberty. Welcome on board. Whatever you like. Wherever you are. Come here with us. Happy English Big Band. Boarding Pass. From English Big Band, this is Boarding Pass. My name is Kim. Today we have Leo, who is now a senior undergraduate from School of Business. Let's welcome Leo. Hi, I'm Leo.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Leo 已经拿到了巴黎高商的 offer, 并且决定在九月赴浪漫之都巴黎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习了。那么今天想和 Leo 来谈谈有关选校和选地方的考虑了。大家都说世界那么大，最开始你梦想的地方肯定不止巴黎一处吧？ 其实应该说不是不止巴黎这个地方，而是我刚开始梦想的地方就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伦敦。我对于伦敦呢有一种莫名的情愫之类的感觉。我觉得伦敦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它和其他的现代化的城市不一样，它有着自己依旧装腔作势的感觉，在这是一个中性词啊，就它很有自己的味道，虽然它也是一个很现代化很发展的城市。然后所以我的选校基本都是以围绕着伦敦为中心的，偶尔涉及一下欧洲，然后但是欧洲大陆这边的能选的学校不多，所以我也只投了巴黎高商这一所。 巴黎其实并不是你的第一志愿，但是你最后还是走向了这个城市。那么巴黎高商这个学校或者说巴黎这个城市有哪些地方吸引你呢？ 首先是有几点非常庸俗的原因。一方面是巴黎总体来说还是会比伦敦便宜的，就是现学费上生活费上估计能比伦敦便宜个十几万吧，十万吧。然后除此以外是巴黎能够申奖学金的机会比较多，除了他的校长奖学金呢，还有巴黎政府奖学金，也就是传说的埃菲尔奖学金，这些奖学金的情况比较多。除此以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也是我下定决心决定去巴黎高商的原因，就是欧洲大陆留给亚洲留给中国学生的工作机会比较大。英国是出于签证政策的问题，就是首先总体上来说能够留在英国能够留在伦敦工作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少了，其次像我这种读 marketing 的而且是一心想找 marketing 方面的工作的能有的工作机会就更少了。但是欧洲大陆不一样，像巴黎它其实还是有蛮多工作机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像之前说到了一些比较 dramatic 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对伦敦的感觉，我对巴黎没有感觉，很可能只是因为我对它了解的不够多，或者是我没有去过。事实上大家都把巴黎当成是浪漫之都，所以我也想就这个机会去看一下巴黎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市。 哦，所以最后你还是放弃了英伦风范的伦敦，转而去走向了浪漫之都巴黎。那我刚才听到哈，你谈到了奖学金的事情，奖学金的申请和你的学校的申请是同步进行的吗？还是有其他的安排呢？ 首先是就是如果是学校给了奖学金，据我了解一般都是他给你 offer 之后他会给你发邮件告诉你你要准备一些材料申请他的奖学金了。像 IVC 他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的师姐就跟我说如果你被 IVC 录取了或者被帝国理工录取了他就给你发奖学金，你就填写申请。像他说他就拿到了一个同系的国际商务师姐，他是拿到了5000多镑的奖学金。他说如果你材料写了好的话也能升到10000镑，还是蛮多的奖学金。但是这类的奖学金一般都是直接从学费里边扣的。像巴黎高商他的学校的奖学金也是被录取之后他就给我发邮件了，跟我说我可以开始申校长奖学金了。而之前说了法国政府的奖学金的话，它其实跟国家留学基金委有点像，就是不是学校能决定的，而是要拿到国家这个层面上，所以要准备的材料也比较多。但是因为你一定要走过巴黎高商，经过他的推荐才能申，所以基本上我也是把材料给巴黎高商了，帮我看了没情况没问题了，然后再帮我提交。就是这个奖学金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艾菲尔奖学金，然后它最大的弊端就是申请时间结束的特别早，基本每年一月前就要截止申请了，所以基本要么你是第一轮就是12月拿了 offer 能赶得上申，或者是提前批的轮，有一些学校还有提前批能够在10月拿了 offer，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选择 gap year 一年，如果你的 offer 能够 defer 能够推迟的话，你 gap year 第二年是可以早点申艾菲尔奖学金的。 Leo 其实刚才跟我提到了哈，就是他留在英国和留在法国都是需要一定的下一定的决心的，因为英国他的签证政策比较紧，对留学生的那个要求比较高，但是法国虽然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如果不会法语的话你基本上没有可能留下来。当时在做这两个抉择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的？ 首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澄清一点，就是既然都到考虑了这一步了，那就说明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能够希望留在外边工作才会考虑这个。所以然后就是在考虑工作机会这方面，我想的是在欧洲大陆据我所了解就是不会法语留下的机会真的是很小很小，出只能说靠运气，就是找到那种很国际化的一些 startup 之类的公司能够用英语交流。然后不仅是在法国，在德国或者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欧洲大陆都是这样。然后但是相比英国的签证政策来说，法语虽然很难，尤其是我的时间很有限，距离明年毕业之前只有2年时间，但是也不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感觉最后还是决定，如果我是一心想要找工作的话，我会选择去学习语言，然后再进一步找工作。这样 相当于利用你在一个较难的签证环境和较难的语言环境当中，选择了一个你自己能够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好了，说完选校，我们来聊一聊 Leo 与另外一个非常耀眼的成绩。 Leo 在 GMAT 考试中考出了760分的高分， 这么高的分数对你追求目标院校的影响大吗？也就是说你考到了760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哦，我考了这么高的分数，我自己适合更高层次的学校，我要去申请更好的一些学校呢？ 其实并没有，因为我的当时选校的目标很明确，都是围绕着伦敦和巴黎，就是围绕着欧洲来选的，然后事实上能给我选择的学校并不多。伦敦的学校无非就是 G5， 除开牛剑以外的 G3 在伦敦，还有加上一所 KCL， 然后法国的话只选了巴黎这一所。然后所以就无论我的标准完成绩、志愿成绩最后怎么样，无论是之前的690是现在760，我觉得基本都还是会往这学校方面去冲。 Leo 其实 GMAT 也准备了很长时间，他刚才跟我谈到，他说他第一次考试是在大三的时候考了690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是二战到了760分的。在690到760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说你自己的心理活动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当时的心态，当时还是蛮久远的事情了，就是怎么说呢 devastated 吧之类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一直对自己标准化考试都很有信心，而且我觉得你刚用很好一个词，就是冲刺。我觉得 GMAT 并不是一个很适合长时间备考或者战线拉得特别长的东西，因为到后面你可能就是因为它主要是对你思维的考量，所以到后面你可能不清楚到底是思维哪里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内的冲刺，对思维进行提升，以及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是考 GMAT 取得良好成绩的一些必要的要点。战线拉了长的原因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战线长，所以我反而不清楚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我应该还要继续做这题，应该还要继续看那个书，但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还是不知道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到最后明白了，就是我最后才发觉是我的思维逻辑上是需要改变的，这不是一味做题能够补充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好，你要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以及问题出现在哪里。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 Leo 今天做客我们的 studio。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out our today's new article push in our WeChat subscription RUC Radio. Plus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comments from WeChat.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ave a comment below the article.如果你对学校和 GMAT 考试还有疑问，欢迎在我们的 RUC Radio 今晚的推送区评论留言。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We'll see you next time.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我心里面的夏天 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